变，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阴天见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天气，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北京阴有雷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总的来看，今明两天的降水量整体不大，对于出行的影响有限，提醒您外出备上雨具就可以。大部分时间天气还是不错，适合大伙儿的户外活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车流量比较大，西二环的西直门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方向车行缓慢，北三环马甸桥到进门桥西向东向西方向，马甸桥到和平东桥的西向东方向，北四环展春二桥到至新桥西向东方向都是车辆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摆脱白内障的困扰。 致盲眼病中，白内障是一种常见的眼病，在老年人群中尤为明显。然而由于不少老年人误认为年龄大了看不见是正常的，对白内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老花眼突然变清晰了还以为是好事儿，但很可能是白内障找上了门。白内障到底该怎么预防？只用药可以治好白内障吗？白内障手术疼不疼？健康加油站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郭立斌给您说说如何摆脱白内障的困扰。 收音机前的很多叔叔阿姨可能眼睛看不清了，然后呢看着眼睛有一层白茫茫的感觉，这个时候都会说自己得了白内障。那很多人也说白内障其实是一个老年病，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活得够久都可能逃不开白内障的困扰。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眼科的副主任医师郭立斌郭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一起来说一说摆脱白内障的困扰。首先要欢迎郭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郭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首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于清华长庚医院的眼科郭立斌郭大夫。非常高兴能来这个节目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有关白内障的一些问题。 非常欢迎郭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郭主任也想问问您哈，很多朋友都觉得白内障是一个老年病，也就是说得病的基本上都是老年朋友叔叔阿姨们，但是是不是现在得白内障也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对，其实的白内障的话，严格的讲，它的术名叫咱们日常提到的这个白内障是老年性白内障。我们书上写的是年龄相关性白内障。为什么这么写呢？就是说有一部分人并不是说到了非常老的时候，老年期才会得白内障，就是说中青年也有一部分人， 会患上这个白内障。它跟咱们生活环境啊，接触的一些这个污染、射线都有关系。所以说它这个年龄不是一个绝对因素。 好，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就跟咱大伙说一说吧。 对对对， 哪些因素可能让我们比如说这个眼睛过早的出现这种白内障的情况？ 对，确实有这样一些因素。 对，刚才您说了还有这个辐射的因素、环境的因素可能都会相关，是吧？咱们稍后的节目当中跟大伙来说一说，比如说我们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避免这些辐射、避免这些环境的污染。再一个，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都听过某一个这个药品的广告，点了这个眼药水之后这白内障就能治好，这眼药水到底能不能够帮我们摆脱白内障的困扰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郭主任跟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那大家伙关于白内障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网易的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也不要忘了，今天呢，我们依然是跟您准备了一个有奖互动问答。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我们为大伙准备了两份小的礼物，每一份礼物呢，包括了一个虫草的方便面和一盒虫草茶。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一位听众朋友送出一个虫草面，送出一个虫草茶。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现在呢就抓紧时间跟我们来互动吧。今天的互动有奖问答题目，刚才其实已经不经意间说了哈，就是说滴眼药水到底能不能够帮我们治好白内障呢？大家伙如果知道答案的话，能治好或者是不能治好，您认为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那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回答正确的话，送出我们的小奖品。那下面还是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也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您的问题、把您的互动答案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今年为期40天的三伏天终于结束了，初伏之后气候干燥，我们很容易患上秋燥。对付秋燥，您可以多吃一些清新润燥的食物，例如银耳、百合、梨、葡萄、香蕉、红薯、菠菜、番茄、芹菜等等。另外到了秋季，身体出汗减少，体热产生和散发，还有水盐代谢会逐渐恢复到原有的平衡状态，人体进入了一个生理的休整阶段，身体这个时候会出现疲惫感，产生秋乏，人们也往往会变得懒洋洋的，无精打采，哈气连天。为了有效的驱除秋乏，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尽量早睡早起，同时中午有条件的话，最好能够适度的午睡。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吸烟是伤害身体健康的危险因素之一，但是对于吸烟的人群来说，即使是知道这一点，似乎也没有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在这儿呢，要给这个肾脏不好的朋友提一个醒，即使您再想抽烟也得忍住，这是因为烟草当中的有害物质往往已经对肾脏造成了伤害，直接会对肾细胞造成毒性，特别是烟草当中含有一定的重金属成分，会加大肾脏伤害。另外，肾脏健康不好的朋友长时间吸烟之后，因为肾脏细胞被杀死损害，还容易让肾结石在肾脏沉积，增加肾脏结石的发生几率。对于肾脏已经严重损伤的人群，比如说尿毒症的人群，会让病情不容易恢复，所以说如果患了肾脏疾病之后就尽早戒烟吧。指甲上有白点儿，说明缺钙缺锌，您是不是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呢？但实际上这指甲上有白点儿，既不是因为缺钙缺锌，也不是因为肚子里面有蛔虫，最常见的原因医生说是外伤导致。如果您不小心把指甲磕了碰了，就会导致指甲局部出现磨损，从而出现白色斑点。这些白点儿对于健康啊没有什么影响，不需要做特殊处理，它会伴随着指甲的生长，在几周之内自然消失。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郭立斌郭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摆脱白内障的困扰。那郭主任，其实关于白内障啊，我们的节目说过很多次了，但每次都有很多的叔叔阿姨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想要咨询。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如果真的我们非常不幸得了白内障，到底应该怎么办才能够摆脱它？因为现在各种保健品、各种眼药水、各种眼贴琳琅满目，每一个都说自己特别的神奇， 对， 贴了之后能够治疗缓解这个白内障，对，这些到底有没有用啊？别让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我们说把钱骗走了，病还治不好， 没错。 嗯，那其实啊，在今天的节目之前啊，就有一个听众朋友跟我们反映说，他得了白内障之后啊，已经在医院确诊了， 嗯，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他发现哎，这看东西还看清楚了，他就不知道是这白内障自己好了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呀、啊？您是不是先跟大伙来说一说，得了白内障有可能让以前看不清的这个情况看清吗？ 这是一种，应该是一种特殊情况，它指的看清应该是看近处可能看清了、 嗯、 这是白内障这发生在一个特定阶段发生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发生在膨胀期的白内障，它这个折光力会增强、 嗯、 就相当于给眼睛戴了一个小花镜、 oh. 近视度数增加，花镜度数会减少、 嗯、 这个期间患者由原来看近处需要戴老花镜，突然会变成看近处不需要戴老花镜了， 还能看清了， 对，还能看清，他误以为自己视力提高了，白内障好了，其实并不是，这是白内障发生发展的一个表现。 哦，这是一个白内障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特殊时期 对一个阶段 啊、哦。那也想问问、嗯、如果这个时期过了之后，这视力会不会又接着急剧的往下走、啊、 对，这个阶段一旦过了以后，它马上这个老花又会回来的、 哦、 而且它看东西的这个清晰度会 进一步下降， 进一步下降、 哦、 嗯， 好， 所以说不要被这样的一个假象被蒙蔽了 啊、哦。好、嗯，那也想问问哈，我们说这个假象的这个、嗯、我们说甜蜜期，这个时候眼睛能看清了， 对对对对对， 这样一个我们说假象的甜蜜期大概会持续多久啊？这个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啊、 嗯，有的人可能几个月，有的人可能几周的现象 哦、 嗯， 但是持续的时间总之不会太长， 不会太长，而且肯定是会过去 哦。好、嗯，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大家伙，如果我们以前有过这个白内障已经检查出来了，最近一段时间突然发现视力变好了、 嗯、 您别觉得这白内障自己好了， 对，没错、 哦、更不要轻信说我这时候是滴了什么眼药水啊、哎、什么的好的， 对对对对， 好、 嗯、 那我们也跟大伙说说，有各种各样的互动问题已经发送过来了哈，老爹就想问问您啊，说双双想问问您，说自己的老爹85岁了，糖尿病呢是6年的时间，血糖啊一直控制的不是特别的好，最近一段时间视力下降特别的快，想问问这是白内障啊还是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啊？ 它是这样的，白内障对眼睛的影响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吧，一方面它确实可以引起或者加重白内障， 嗯， 它会造成视力下降、 嗯、 另一方面糖尿病也会造成视网膜病变啊，这个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也会使视力下降，所以这两方面的因素都有可能使糖尿病患者的视力下降。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最好是能去医院进行 一 个专科的检查，看看到底是哪个因素占主导、 哦， 然后咱们优先治疗哪个因素。 嗯，所以说其实双双赶快带着老爹去检查一下，有可能是白内障。也有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 视网膜病变，对、 嗯， 这两方面都是可以进行控制跟治疗的。 嗯，其实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对于白内障，可能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嗯、 但是真让自己判断的时候，自己还有点判断不清楚。 对， 大家总觉得白内障一定是眼睛像蒙了一层白纱，甚至有些朋友说有一层白膜在眼睛上面，这才是白内障。嗯、真的，临床上会有这么明显的这个白膜吗？ 如果说白内障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以后，这个症状是基本上是普遍的、 嗯、 就是看东西像蒙了一层白纱或者白膜，整天像在雾霾天一样、 嗯、 这个北京人可能感触比较深一些、 嗯、 啊。但是说白内障的初期往往并没有这么典型的症状，它初期会有哪些表现，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老花减轻、 嗯、 近视度数加重，或者看东西的时候单眼看有重影或者好多好多影子，我们管它叫多视或者复视，另外还有一些看太阳光的时候有眩光啊光晕， 有时候看东西看太阳光会出来彩虹一样的现象， 嗯， 我们叫它红视，这些都是白内障初期引起的一些视觉障碍。 哦，您刚才说的这个看灯光啊，或者看这个太阳的时候， 嗯， 有这个彩虹， 对对对， 我记得当时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也说过，嗯，青光眼早期的时候看这个灯光的时候也会有彩虹一样的东西在边上。 没错， 那这个我们有办法区分它到底是青光眼啊还是白内障吗？ 这个可以简单的说吧，如果青光眼造成的这种红视，它一般往往都伴随着眼压升高， 嗯， 这时候的患者多数的患者都会有觉着眼睛胀疼 啊， 然后伴着头疼啊、恶心啊、呕吐，这个肯定是倾向于是青光眼。 嗯， 如果说没有任何其他的不适的症状，仅仅是一个红视，尤其是看灯光的时候的一个红视，那这时候可能白内障的初期白内障的表现可能更明显一些。 哦，更偏向于白内障。 对， 所以说在我们说这个白内障的早期，它会有一些预警的信号提示大家伙，嗯，我们不要忽略它，尤其是哎，忽然发现自己的视力还变好了，这个时候真的不见得是件好事儿。 对，有可能是个陷阱。 好啊，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跟大伙说了，其实这个我们说白内障，刚才您也介绍了， 嗯， 是有这种跟年龄相关的， 嗯， 也有和我们这个环境因素相关的。最近有一个新闻报道说，有一个女孩22岁， 嗯， 被医院检查出了白内障，很多人都觉得22岁这白内障应该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个年纪，为什么还有这么小的孩子会得白内障呢？ 其实这个对之所以有这种看法，就是对白内障认识还不太全面。 嗯， 白内障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疾病，咱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提到的说某位老人得白内障了，其实他是得的老年性白内障。 嗯， 除了老年性白内障以外，白内障还有另外一些临床类型，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小姑娘22岁得白内障了，那她就是跟糖尿病相关的一个代谢性的白内障。 哦， 有些由于代谢障碍引起的白内障，这个我们在临床过程中也是碰着过的。 嗯， 也是都不少见，而且 特别是年轻人，由于代谢的问题， 对，一型糖尿病，他糖尿血糖比较高，控制比较差，这个出来还是比较常见的。 那除了我们说糖尿病的患者，还有没有一些人群，他算是我们说白内障的这种易患或者说易感人群？ 也就是说白内障的一些这种影响因素是吧？这样的，白内障另外的话，最常见的有一种就是比这个还小。刚出生或者出生两年以内就有白内障了，这个我们管它叫先天性白内障，这往往是跟发育有关系的。还有一类型是什么呀，跟一些眼睛的疾病有关系，比方说青光眼的、葡萄膜炎的、视网膜疾病，它能引起白内障，我们管它叫继发性白内障。还有一些人群他长期服用某一种药品，会造成药物性白内障， 比 方说这里边最常见的大家应该最提防的就是激素。激素咱们知道，激素可以引起骨质疏松啊、骨折、骨头坏死，其实激素对眼睛来说也能引起激素性的白内障。另外的话，刚才咱们提到的辐射也能引起辐射性白内障，这样的常见的一般是比方说炼钢工人，这是在以前了，比方说是这个玻璃工人，高原生活的一些人，特种的一些接触射线多的一些特种的一些职业患者，职业的人群，他们会得这个辐射性白内障。另外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很比较少见的，就是一种外伤性白内障。受到撞击，比方说羽毛球打在眼睛上了，有时候比方说跟别人打架，拳头砸在眼睛上了。这是叫动挫伤造成的一个白内障。还有就是尖锐的东西，比方说笔芯啊、钉子呀，扎在眼睛里边直接造成的白内障，这叫外伤性白内障。 好，但是这个是小几率的这个事件， 小概率可以避免的。 好，刚才您也介绍了有很多是比如说这种辐射性的或者跟我们的环境密切相关的。 对， 现在大家伙啊接触这种电子产品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也关心，比如说像我们这种电子屏幕的辐射有可能让我们患白内障更早一些，或者说让我们出现白内障的几率变得更大一些吗？ 目前的话，据我了解，没有这方面相关的资料能证明，比方说我们正常的使用这些电子产品能增加白内障的机会。但是说肯定是高频率长时间的使用这些电子产品是对眼睛的健康是有损伤的。我们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正确的使用，比方说是 时间要控制好，距离要控制好，然后频率这些都要控制好，这样的话才能避免它对咱们眼睛带来的伤害。 因为这个我们说这种电子屏幕其实从它发明出来到现在也这个时间并不是特别的长，所以说它到底对我们的身体啊，对于我们的健康有没有影响，我们现在只能是持续的去观察它。 一个是观察，二一个不好做对比，这个东西大家现在都在用，没有一组能来做对比的，所以这个没有特别直接的证据。 好，那接下来我们也跟大伙儿说一说，其实刚才这个郭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了白内障呢，有的是老年性的和年纪相关的，还有一些是环境啊，这种辐射影响的。那比如说跟年纪相关的这些白内障啊，很多朋友也有困惑，为什么隔壁的老王他70多了眼睛还挺好的没得白内障，我今年才60多为什么我就得了呢？这个是不是跟个人体质有关系吗？ 对，您说的特别对，其实白内障严格来讲它就是一个机体老化的表现，晶状体代谢发生障碍，然后晶状体的囊膜通透性变化，然后晶状体内部的蛋白质发生氧化变性，由你透明的一个晶状体变成一个混浊的晶状体，这就叫发生白内障了。简单的理解就像什么呀，咱们生鸡蛋打开以后蛋清蛋黄不管它什么颜色它是透明的，但是煮熟了以后发生什么情况了，变白了，不透明了。那它发生了这个什么过程呢，在这个煮熟的过程中它就是发生了一个蛋白质的变性，所以咱们的白内障也是发生了这个过程，它是一个机体老化的表现。所以说不同的人身体素质不一样，你所处的这个环境不一样，你对它的这个比方说日常生活的这个比方说是注意程度不一样，它发生的早晚是有区别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为什么有的人感觉永远都不老啊， 对对对对 可能跟这个先天的因素有关， 有关系， 和后期的保养 也有关 系。 对，就像好多人30-40岁长白头发了，有些人80-90岁人家还是一头乌发，就是这个概念。 最近一段时间延禧攻略特别火，然后里面这个佘诗曼已经40多岁了，朋友们都说哎呦这哪像40多岁的人，看起来跟30出头一样。然后后来还有网友说了，不光这个我们说佘诗曼长得年轻，后来还说了周慧敏已经51岁了，说长得依然跟少女一样。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衰老的这条路上都是有前有后，有一些人可能老就是慢一点， 对，没错 啊。但是我们是不是得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减缓他衰老的速度，让我们的这个眼睛都能够像这些老的慢的人一样尽量的，我们说多明亮几年， 多明亮。那其实这个过程如果说针对眼睛的特效的办法肯定是没有的，但是说眼睛作为咱们机体的一个器官啊，咱们进行这个机体整体的抗衰老的一个预防肯定是有作用的，比方说是锻炼身体，规律的锻炼身体，规律的饮食，然后这个作息，吃一些健康的食品，多吃蔬菜啊水果啊干果啊，不饱和脂肪酸啊这些，然后有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抗衰老的一些营养品或者药品，比方说维生素 E 啊维生素 C 啊，这样对于延缓衰老还是有帮助的。 所以说单纯的这种宣传对于眼睛特别好能够延缓衰老的这些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 对。 大家伙不要光听信那个广告的宣传哈。好。那接下来也跟大伙说一说，前一段时间我记得我报了一个资讯，说建议这个朋友们每天接受一定的自然光的这个照射，说这样的话对于眼睛的健康是有好处的。 对。 但是我记得之前做节目的时候也说长期的紫外线照射会让我们得这个青光眼的概率， 青光眼白内障， 青光眼白内障概率会增加。 对， 这到底我们的这个室外的自然光该怎么平衡它，让它既能对我们的眼睛有好处，又不至于增加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的概率？ 其实这是两个命题，是针对相对来说针对不同的人群的。像之前您报的那个资讯，我也有听到。它是说每天增加1个小时以上的户外，特别是阳光下的这种 自然光的照射。 它其实更多的意义是针对于青少年来讲的，这种活动对青少年来讲，它可以增加体内这种多巴胺的分泌，可以有效的预防或者延缓近视的发展。 对， 但是对老人来讲，它就没有这个作用了。对老人来说，你过多的接受紫外线，肯定是会加速白内障发展的，这个是有。这个 科学依据的， 很明确的依据的 也就是说，其实紫外线对于我们眼睛带来的，有的时候的的确确是伤害。 对，而且不只是白内障，它对视网膜、黄斑一系列的伤害。紫外线来说，对应该 怎么讲呢？是咱们眼睛的一个杀手。 哦， 嗯， 不光是皮肤衰老的一个杀手，同时也是我们视力衰老的一个杀手。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直接接触紫外线，咱们人体的除了皮肤就是眼睛，眼睛它能通过这些那一系列的屈光介质，它能直接打到视网膜上。视网膜是一个特别娇嫩的组织，它是一个神经组织，它直接的这种紫外线的照射，大剂量的，是特别有伤害的，对眼睛 啊。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搞混了。前一段时间我们的资讯是说，的的确确我们在日光下进行活动一个小时以上，对于视力，尤其是近视有预防作用。我记得当时这个新闻还说了，说如果已经近视的朋友，再晒这个我们说自然光的话，其实并 不 能够延缓， 对对对， 也不能够治疗这个近视， 作用就不大了。 所以说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如果我们想要让眼睛变得更年轻一些，或者说年轻的更久一些，我们还是得应该注意保护它，让它尽量少接触这种紫外线的直接照射。 对， 那想要让我们的眼睛少接触紫外线照射，肯定不能跟皮肤一样涂点防晒霜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牵扯到要选择墨镜了。 对，太阳镜。 很多的老年朋友啊，可能会觉得，哎呀，这太阳眼镜是年轻人该戴的，这时髦，我们无所谓，不用戴。但这是一个误区，戴了太阳眼镜可以保护我们的这个视力哈。 对， 那什么样的太阳眼镜才有这个作用，能够保护我们的视力呢？ 它太阳镜啊，严格的讲，它是分为几个大类的，一方面就是年轻人戴的专视类的，另外一方面它是有一些功能的，比方说有滤过紫外线的，还另外还有这种像司机戴的这种驾驶镜，偏光的驾驶镜，还有比方说滑雪的镜子啊，这就是它一些特殊功能的。像老年人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就要戴一些，比方说要滤过紫外线的这种太阳镜，它可以有效的预防白内障，特别是还有黄斑变性的发生，但是这个现在市场上也是这种良莠不齐，大家判断起来肯定很困难。不用说大家，就是我拿着一个眼镜我也分不出来 到底有没有这个 作用，有没有这个作用。所以还是推荐大家就要去一些正规的眼镜店，或者正规的这种视光的中心，然后进行一个专业的配眼。 那也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想要选择有这种隔离紫外线功能的这个眼镜，至少我们是不是得看它，比如说什么 UVA、UVB 有没有这个阻挡的效果？就跟防晒霜似的。 对对对对，它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参数指标也是，但是没有防晒霜那么 精确 化。 好，所以说也提醒大家伙儿，在选择我们说太阳镜的时候，尤其是有一些叔叔阿姨啊，这勤俭一辈子节约惯了， 对， 总觉得小摊上随便买一个，看着这镜片黑黑的，就觉得哎呦，这可以没问题。 对， 但是这其实有可能反而不能够隔离这个紫外线。 对对对，您提到这个，我就在补充一点，就是说，如果说戴上这个质量好的、有隔离紫外线的作用的太阳镜，它确实可以隔离紫外线，保护眼睛。但是如果买到一些劣质的产品，它跟你宣传的是隔离紫外线，其实它根本不隔离紫外线，这时候反而是个坑。为什么呢？这种紫外线它滤过了一些自然光，自然光少了以后，瞳孔就会变大。瞳孔变大就相当于照相机的那个快门。 这样我打断您一下，郭主任，上面的时间马上到了，咱们下面呢继续和大伙儿来说，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好嘞。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四十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 人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

又被我们的墨镜给绿掉了。 绿掉了。 然后这不好 的 东西。 坏人。 都是坏的。 对。 啊、嗯。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墨镜的时候一定得不能光贪便宜。 没错。 这个时候我们得选择质量合格的，对于我们的眼睛才有一个保护。嗯，那也想问问，如果已经得了白内障的朋友， 嗯， 这个时候再佩戴眼镜，对于我们的白内障，比如说它的进程，或者说有没有对它有好处，不至于让它进一步发展？ 完全阻断它不发展，可能这个是做不到的。 嗯， 但是说肯定是佩戴眼镜对它的延缓，应该理论上讲应该是有的一定帮助的。 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管不顾，觉得自己已经得了白内障了， 嗯、 那晒就晒吧，反正已经有了、 嗯，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误区，可能会越晒越严重。 对，不能破罐子破摔。 好，继续来回答很多听众朋友发来的这个互动问题哈。 嗯、 有好多朋友在回答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就是我们问大伙儿说，滴眼药水到底能不能够治好白内障？其实我们不经意当中，其实已经。跟大伙儿说的是正确答案了哈， 对。 但是我看了大部分朋友都是回答正确的， 嗯， 有两个朋友都在说二毛说玻璃体浑浊是有好多原因造成的，一个呢是年龄增大造成的老化，还有血液供应不好也容易造成玻璃体的浑浊等等，只靠滴眼药水是不能够改变玻璃体浑浊的，也就是说不能治好这白内障。还有一个听众朋友二毛也说滴眼药水不能治好白内障，白内障是玻璃体浑浊而来的，眼药水不能彻底改变玻璃体的浑浊。这玻璃体浑浊和白内障是一回事吗？ 其实严格意义讲不是一回事儿、 哦。 咱们白内障是晶状体浑浊，晶状体在眼睛的前半部分，玻璃体是在晶状体后边的另外一个结构。 嗯， 玻璃体浑浊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挺常见的，老百姓管它叫飞蚊症。 啊、 哦，就是眼前像飘着好多小黑影一样。 好，所以说玻璃体浑浊其实我们说这是导致飞蚊症的一个病因， 对， 而白内障的出现是我们说晶状体的浑浊。 嗯，对。 好，那大家伙儿关于白内障关于眼科方面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儿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网易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也不要忘了参加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是滴眼药水到底能不能够帮我们治好白内障呢，能治好还是不能治好？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参与到节目的有奖互动问答。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位听众朋友送出虫草面和虫草茶的健康套装一份，如果你想要获得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来互动吧。那接下来郭主任，我们再来抓紧时间看一看大家伙发来的各种各样的互动和问题哈。老马说自己今年72岁了，有远光加上远视加上散光，配眼镜已经配了5年了，最近啊发现看字儿看不清模糊了，眼睛呢检查了一下视力是 0.6， 想问这个时候需不需要做手术？ 其实这个患者的话，他眼睛的话是好几个病症都在他眼睛上都有体现，一个是远视散光， 嗯， 另外最近的这个症状应该是一个白内障的症状，像这种患者的话，他的手术，这个阶段就可以考虑做了，应可以比一般的患者略微早一些，因为他有远视有散光，通过这个白内障手术，咱们可以把他这个除了白内障以外，远视散光都可以给他解决了，所以他手术以后就可以不戴镜子了，解决一个戴镜脱镜的问题，提高他一个生活质量，所以可以提早做一些，可以做了。 这个朋友啊，他没有说自己有白内障的情况，您就是通过他这个远视加散光，再加上最近看不太清楚，这个就可以判断出来有可能是白内障吗？ 有这种可能性，而且他症状基本上是说是蒙着一层白雾，而且是矫正视力只到 0.6、这个基本有个判断应该，但是最后的确诊肯定是需要去医院进一步做最后确诊 检查的。 对，检查。 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提醒一下广大的老年朋友？如果老年朋友本身已经有这个，比如说远视加散光这种情况，这一直戴眼镜都在好好的，忽然就最近这一段时间视力出现了大幅的下降，看不清了。 对， 这时候就要怀疑，有可能不光是我们这个，我们说度数增加了，很有可能是白内障或者其他的眼病。 没错，没错，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就诊。 正规医院就诊，然后检查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进行一些对症的专业的治疗。 因为对于我们说成年人来说，即便是眼睛有这种近视或者是远视的话， 它 变化不会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大了， 那么快，不会在人的发育期变化那么大，基本上是稳定的。尤其到老年人以后， 所以说不会出现原来戴眼镜能看清，最近这一段时间 看不 清 了， 这肯定是有其他的眼睛的问题。 对。 好，所以说老马抓紧时间，咱去医院先检查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咱们再说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做手术哈。刚才你也提到了，做这个白内障手术，如果查出来的话，可以顺道的把这个我们说远视散光都解决了啊。很多的老年朋友可能这个眼病啊都是伴随着多种眼病，比如说最常见的，很多的叔叔阿姨说既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还有飞蚊症。这可能都是老年人非常常见的这种眼病哈。那我们比如说做白内障的手术，有可能一台手术解决多种眼病吗？ 完全有可能。现在白内障的话，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了。之前咱们提到的白内障应该是一个这个解决复明的眼病，复明的手术，也就是从盲变成能看见。现在的白内障手术已经变成一个屈光手术了。屈光手术意味着什么？我可以在做白内障同时解决患者好多本身自带的屈光问题。比方说像什么近视、 远 视、散光，包括老花，都可以得到解决。像呢，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个闭角型青光眼，现在通过白内障手术也可以得到治疗或者缓解。所以白内障手术现在已经是一桩多能了。 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它和原来的白内障手术不是一回事儿了。 概念不一样了。对，升级换代了也就。 好，那也想问问您，既然它升级换代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选择白内障手术的时机也有变化了？ 对。 像原来那种我们得看不见了然后再去做。现在是不是我们还能看见，影响不大的时候我们尽早做效果会更好？ 对对对对。因为现在最主要的区别就是手术目的不一样了。以前咱们手术就是为了复明，所以就是要看不见了才做。而且当时的手术，之前的手术是一个大切口的手术，我们需要白内障长熟了以后，晶状体核变硬，然后整个一下把它掏出来，这样的话掏得干净。但现在的手术已经是微创手术，我们不需要整个把它拿出来，就像咱们现在手术就像咱们吃果冻一样，我们只要在晶状体上撕一个小洞，然后插进去一个手柄，就像吸管一样，可以把里边混浊的这个晶状体给它打碎吸出来。所以我们希望它这个晶状体不要太硬。如果太硬了我们打不碎了，或者打碎需要的能量很大，时间很长，这样的话手术风险就增加了。所以我们希望要早点做。而且手术目的也不一样了。现在比方说我那边好多患者，比方说高度近视四五十岁了，又有老花了，看远处需要戴近视镜，看近处还需要戴花镜，生活特别不方便。这时候他就为了解决他的这个视力问题，在白内障不太重的时候就做白内障手术，植入一个他这个多焦的人工晶体进去，就是上边有一部分是看远的，一部分是看近的，就像咱们眼镜的双焦眼镜一样。这样的话做完手术以后，他看远处不用戴近视镜，看近处不用戴老花镜，就返老还童了，就跟20岁人的视觉质量是一样的了。所以就可以适当早做。 所以说现在我们选择白内障这个手术的 时机 也发生变化了。 对。 那我们能简单的理解说是越早越好吗？还是其实说它其实也有一个它的这个时间节点，也不是说一发现就得做？ 对，您说的也对。就是说他不是说一发现也得做，而且针对不同的患者不同的需求，他这个手术时机是不一样的。有些老人他对视觉质量要求比较低，他生活半径比较小，我就能看电视能走路就行了，他可能会等的时间比较晚一些，比方说视力下降到 0.5 以下才考虑做。但是有一些人，比方说他喜欢锻炼，喜欢又需要看书看电脑，还喜欢开车，但是他不愿戴眼镜，这种患者的话有可能 1.0 的视力他都有做的。 所以说现在我们白内障手术的这个手术时机更多的是根据个人的这种生活需求来选择的。 对对对，就是、个性化了。 不像原来必须得等说把它长熟了， 得 等到这个都看不见了然后再做。 但是现在一个宗旨就是说不要拖得太晚，不要拖到我们不能用微创的方法解决了，来了以后又得做大切口了。 传统手术 吧。对，传统手术方式这个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说大方向上还是说是 尽量早做。 嗯，好，嗯，那接下来也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吧，这个如果我们出现了这种白内障， 嗯， 因为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保健品， 嗯， 各种广告铺天盖地的， 嗯， 什么眼贴呀， 对对对， 眼药水啊， 嗯， 都说自己又能治白内障又能治青光眼， 嗯， 很多的老年朋友也会相信它，甚至还有很多这个我们说专门上门去给这些叔叔阿姨推销的， 嗯， 他们到底有没有效果呀？ 这样的，其实目前啊，这应该是给咱们说答案了是吧， 嗯， 目前全世界的一个在眼科界一个公认的这个观点就是说，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预防或者治疗白内障。 哦， 咱们日常中的生活中的一些保健品啊，或者一些抗代谢抗氧化的，它只是起到一个抗衰老的作用， 嗯， 只是延缓它的发生或者延缓它的发展 啊， 哦，嗯， 但是想要通过这些让我们原来看不清的 能 看 清 了，是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肯定是做不到的， 这都是广告的宣传， 嗯， 这我们说这种冤枉钱咱就别再花了， 没错， 尤其是已经有这种白内障或者说这种眼科疾病的老年朋友， 嗯， 叔叔阿姨，我特别想跟你们说一句，有的时候啊，咱们觉得花点小钱买点这种眼药水啊，买点这种眼贴，我贴了之后这是给孩子省钱省事儿呢，但是您不知道这有可能延误您的病情， 没错， 到时候咱得花更多的钱， 嗯， 花更多的时间去治病， 然后以后治疗或者手术的时候冒很大的更大的风险， 嗯， 对， 所以说这反而是给自己找麻烦， 找麻烦了。 对，我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的这个侥幸的心理， 没错， 认为什么保健品啊，什么什么眼药水啊能治好，这都不靠谱。 其实这个我临床中接触到的一些老人啊，好多年下来以后，他在这些保健品上花的钱反而会更多了， 不少了 啊，形形色色的保健品， 啊。我们继续来看大家伙发来的各种各样的互动问题，我们让导播互动然后切出来看一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发来的互动， 嗯， 这个蒋阿姨70岁了，她说左眼7年前呢做过一个白内障的手术， 嗯， 现在啊眼睛有视网膜的水肿问题，最近2-3个月呢左眼表面啊有一层白膜看不太清楚了，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这种情况的话，视力的话跟这个，他光是提到视网膜水肿，我觉着应有可能这个阿姨提到的可能是一个黄斑水肿。 嗯， 黄斑水肿对视力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看东西也是会这个视力明显下降的。 嗯 啊，另外就是说对于好多白内障患者，做完手术以后隔几个月，快的几个月，慢的可能几年以后又有一个视力下降，这时候往往是两方面的因素， 嗯， 咱们要把握一下，一方面跟白内障手术相关。那是什么呀？就我们叫后发性白内障， 嗯， 其实就是白内障晶状体啊。我们做手术的时候是把它瓤掏出来了，外边这个皮儿还是留着的， 嗯， 它这个皮儿是透明的，但是随着后期它这个人体有自身这个愈合的功能，它这个剩下囊膜上会有细胞在那儿增殖，就像皮肤割伤了以后长斑痕一样修复，哦。如果它发生到一定阶段停止了。这时候不影响视力，但是有些人比方说斑痕体质的人啊，增殖很厉害，他长一层膜不厚，两层三层长好多层，这时候他就影响视力了，我们管他这个叫后发性白内障， 嗯， 跟白内障手术相关， 嗯 啊，他一方面是这个人的体质造成的，另一方面手术的精细程度造成的， 嗯， 这时候不要担心，来医院检查，如果这个问题打一个激光就解决了， 哦，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位阿姨提到有可能他眼睛还有别的疾病，比方说视网膜的疾病啊，青光眼的造成的一些疾病，这时候一定要来医院及时就诊， 嗯， 咱们看看这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进行一个对症治疗。 嗯，好啊，还有王阿姨今年也是70岁、 嗯， 特别想问问说2003年的时候啊，自己做了一个白内障手术， 嗯， 但是现在呢又出现白内障了， 嗯， 她就不太明白这已经换了晶体了怎么还出现白内障，这该怎么办呢？ 这阿姨提的刚才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后发障的问题， 嗯， 其实它不是白内障复发了，只是说囊膜增殖了， 嗯， 只等于是白内障的一个并发症，后期并发症， 嗯， 到医院进行一个激光治疗，然后就视力就能提高到手术以后的水平，而且再也不会发生。 哦，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嗯， 之前做过白内障的手术， 嗯， 我们现在还出现这种看不清的情况， 嗯， 有可能就是我们说这种斑痕的增生造成的。 对对对， 和我们原来说的这个白内障的发病机理是不一样的， 完全是两码事儿的。 哦， 嗯， 其实关于这个换了晶体这个事儿啊， 嗯， 很多的老年朋友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心和疑虑， 嗯， 比如说有些朋友就说了，这换了一个晶体会不会这个晶体也有使用寿命， 嗯， 就跟我原装的一样，我原装的用个几十年以后还不行了呢， 嗯， 何况是后天放进去的呢， 嗯，对对， 这会不会过几年我还得再 换一个新的呀？ 就目前来讲，这个晶体的发生到现在，就是发明到现在不到100年的历史，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观察的话，现在晶体的质量是非常稳定的，它各种性能是非常稳定，在眼内这个环境里边，它可以完全稳定的长期的存在，不会引起别的一些它的损伤。也就是说，在有生之年应该是不用再换了， 不用再换了， 不用再换了。 那这个咱们换进去的这种人工晶体，它就不会老吗？ 不会老。其实是严格意义上讲，咱们最大白话，这个人工晶体它其实就是一个有机塑料 啊、 但是它是很高档的一个有机塑料 啊、 它在眼睛里边相容性非常好，不会变老。 但即便老的话，这老化的速度也会特别的慢，可能到我们使用完了这一个生命周期了，它还没老化， 观察不出来。对， 好，所以说我们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或者说网络前很多的听众朋友哈、如果我们做完白内障手术换了这个晶体之后啊，再次出现我们说这种看不清或者白内障的症状的时候、这个时候不会是我们说又一次白内障出现了， 没错， 可能说这个角质增生的时候， 对，它是后发障，我们把它叫、 不一样的这个形成的机制，然后呢治疗的手段也是不同的， 这就是处理起来很简单也很安全。 好，那您刚才也说了，有很多的朋友可能由于瘢痕性的体质、做完这个白内障手术呢、可能会很快出现再次看不清的这个状况哈、那比如说对于做白内障手术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各方面的要求，什么样的人可以做，什么样的人不能做，比如说对于年龄，对于基础病这方面有要求吗？ 其实是这样的，对年龄没有硬性要求，只要身体情况允许做这个局麻的手术就行了。咱们白内障手术现在已经是一个局麻手术，什么概念呢？就是不打麻药，不输液，只是点一些眼药水，这个眼药水是有麻醉的作用、点完了以后，这个麻醉可以持续20分钟左右吧，手术在应该在一个成熟的白内障大夫应该在10分钟以内就完成了。 哦，这么快，现在就可以做完了？ 对，而且没有任何痛苦，所以他对全身情况的要求跟别的手术来说还是比较低的。只要你能，这个过程10来分钟能躺在床上，能坚持过来，一般来说都没有问题。像我做过最大的年龄应该是104岁，所以老太太一点问题没有，床上睡着了10分钟。然后基础病的话是这样，糖尿病、高血压我们对它是有一定要求的、我们希望它要再把血糖血压控制在一个我们认为可以手术的范围内、然后我们可以进行手术。 所以说白内障对啊，手术要求并不是特别高，但是血压血糖我们得在一个稳定的区间之内， 合理的范围之内，对， 这个时候才可以，其他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没有特别的要求。 好，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抓紧时间继续回答大家伙儿的问题。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给您提问，白桦树想问问您，说自己呢是中老年人，好多年了，眼白的部分啊总是发红，滴过眼药水呢也不能彻底改变，最近啊视力发现有明显的下降。说视力还没有发现明显的下降，只是有点老花眼，想问问是什么原因，能不能治好？ 这位老先生反映的，他这个跟白内障应该是完全没有关系，是一个眼表的慢性结膜炎的表现。这个慢性结膜炎的话，在咱们正常人的这个群体里边，患病率是特别高的，而且确实是一种不很容易完全缓解的疾病。它跟日常生活中接触的这种空气的污染啊，你日常比方说各种刺激啊，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这种情况可以用一些，比方说是消炎药、非甾体类的一些药物缓解这个症状。 如果还不好 来医院找我吧， 只能去医院看看了。 对 啊，也就是说其实单纯的通过眼药水来缓解我们说眼睛发红的这个状况，有些时候的的确确是没有办法的，作用有限， 没错。 好，还有这个谢先生想问问您，说现在视网膜色素变性现在有没有新的治疗的方法和进展呢？ 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它是一个基因层面上的一个基因疾病。目前来讲全世界在美国有一些基因治疗，但是它基因治疗的话它是针对一些视网膜色素变性到晚期，比方说已经失明了、视力非常差的患者，它进行一个治疗，能希望它视力能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幅度也非常小。国内进行这方面治疗的还很少， 没有什么新的特别的进 展，没有特别有效的治疗方法。 好，还有一个听众在我们的网易直播平台上想问问，说高度近视的患者神经已经出现了萎缩，现在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啊？ 这是另外一个咱们眼科见的难题。视神经萎缩，它是眼科的一个不可逆的病理改变，它就像咱们这个脑瘫，这个大脑受损了以后不可恢复一样，视神经损伤以后也是不可恢复的。所以它发展到这一步以后，基本上没有什么 特别好的方法， 特别好的方法。 嗯，好，所以说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我们的眼睛出现了问题，我们都说嘛，眼睛是心灵的一个窗户，我们发现问题一定得及早的去干预它，治疗它。 不要等到治不了了然后再来，到时候大夫也就束手无策了。 追悔莫及。 对，给大夫一个时间来治疗。 那今天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也让郭主任跟我们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 好，大家好，我是在清华长庚医院每周一上午、周二、周四的全天进行一个门诊出诊，然后周三、周一下午还有周五是手术治疗。我的主要专业就是白内障，特别是一些刚才提到高端晶体的这个白内障的近人工晶体的应用方面。 好， 但是也不限于此，别的眼病也可以找我。 好的，也就是周一的上午、周二和周四的 全天， 大家可以到这个我们说清华长庚医院继续找到郭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那最后呢，也再次感谢郭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公布一下今天有奖互动问答题目的正确答案吧。今天的有奖互动问题正确答案应该是滴眼药水不能够治好白内障，有特别多听众朋友都回答正确了。我们选出两位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礼物吧，一位送给二毛这个朋友吧，还有一位呢送给我们叫白桦树这位朋友。那把礼物送给这两位朋友，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姓名以及邮寄地址发送过来，在节目之外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也为大伙儿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积水潭医院药学部的副主任药师梁建华以及主管药师李全志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如何让身子骨硬朗起来。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软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